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尾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巡同埋鲍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四方瞩目嘅台湾大罢免咧，喺7月26号，即系星期六咧，就会举行啦。咁呢一场嘅大罢免咧，啊，我哋一阵会讲细节嘅来龙去脉到底系点，系关乎台湾啊，系整个安全啊，嗰个生死之战。咁啊，当然咧，亦都涉及非常之复杂嘅党争咧。只不过咧，由于啊，台湾著名嘅音乐人啊，啊，即系曾经作过《皇后大道东》啊，啊呢位作曲家罗大佑咧。正式表示態度咧，話佢咧係支持國民黨同埋反對民進黨總統賴清德嘅呢一場大罷免咧，就叫咗佢做叫賴皮罷免。啊，賴皮咧就即係賴清德啊，啊即係話佢咧係個人咧殺賴啦嚇，輸打贏要咧咁，因此咧就刺激到咧係住喺台灣嘅啊填詞人啊林夕先生咧。就出嚟咧，就反對羅大佑，反而咧表示嘅態度咧係支持大罷免。咁啊，除咗林夕之外，仲有一位香港嘅明星杜汶澤咧，兩個都係咧啊非常之咧啊鮮明咁樣咧，係去支持大罷免，反對國民黨，就希望咧啊台灣人嘅命運咧喺台灣人嘅手裏邊，因為咧。啊！呢兩位嘅名人咧，同台灣支持大罷免嘅好多人一樣咧，就覺得如果唔支持啊民進黨奪回啊立法院嘅多數權咧，由民眾黨同埋國民黨啊聯合控制嘅立法會咧，就會阻留好多重大議案嘅通過。民進黨政府咧最大嘅隱憂就係立法院咧，如果掌控喺國民黨同埋民眾黨嘅手中，藍白裏邊係親中嘅勢力咧，如果壓倒性嘅話，萬一中國係用武力攻打台灣嘅時候，總統咧要發布啊係進入戰爭狀態，總動員係嗰陣時咧，立法院裏邊咧就可以咧係聯線係否決，唔俾你咧係打仗，唔俾你咧係增加徵兵。甚至咧，系立法院里边咧，系可以先罢免咧，系总统话咧，系总统咧首先挑衅中国，啊错嘅咧系台湾，而唔系咧系共产党。嗰阵时就可以达到咧不战而屈人之兵，啊所以咁样样啊吓，赖清德啊，啊同埋咧民进党啊，同埋啊后幕后嘅美国啊，就点会容许呢一日发生咧？所以啊，呢个咧一定要咧系大罢免，系要夺回。立法院嘅多数权，好似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咁，你参众两院咧，如果手上啊系嗰个共和党啊系冇大多数嘅话咧，你都系变咗跛脚鸭嘅，嗰个道理就系咁简单。其他嗰啲咧民生嘅政策啊，咩贪污啊、环境污染啊，呢啲全部系其次，因为而家咧系当务之急就系保住啊台湾嘅生存啊。韓國啊發生嘅事嘅時候咧，我哋亦都咧係曾經講過，台灣咧係同韓國啊嗰個狀況係類似嘅，就係咧共產黨咧既然贏唔到啊嚇嗰個行政嘅民主選舉咧，就將會喺立法嗰度咧係揾一條咧地道嗰度挖入嚟咧，係展開呢個顛覆。結果南韓就成功咗啦，係有一個左傾啊嘅李在明做咗總統啦，係將堅決反共啊。啊嘅尹石月咧就已经系拘捕啦，喺呢方面嚟讲，美国亦喺度咧密切观察。咁台湾会唔会步南韩嘅后尘咧？咁啊，今次咧喺香港两个名人咧正式介入，尤其系咧系林夕咧系反对罗大佑啊。咁罗大佑咧喺台湾咧系有一定嘅影响力嘅。啊，佢提出呢个叫赖皮罢免咧。就希望咧，7月26号咧，系召集多啲嘅支持国民党、民众党嘅人咧，系反对诶呢个咧大罢免。嗱，但系说话又讲翻转头，啊呢个反对势力啊，即系蓝白，亦都指陈咧，民进党里边咧好多共谍， 因为咧进入中国嗰度做生意咧，有好多时候不分党派嘅。中国方面咧系用做生意得到嘅甜头咧，系作为一个杠杆咧，系引呢啲咁嘅台湾立法委员啊翻到去之后咧，系制衡啊赖清德，系令到民进党啊嘅议案同埋咧个执政咧系无法进行。嗱，呢场大罢免咧可以讲话，亦都影响到台海局势。甚至是世界和平的走向，是不是啊，鲍生？ 虽然香港人咧就唔系好关心，或者咧喺媒体咧你差唔多唔见到咧报道嘅，我喺电视新闻里边咧都好少可咧睇到咧香港嘅报道有关于呢啲台湾大罢免嘅来龙去脉同埋细节。咁咧，但系今次咧，我认为咧都系一件好大嘅事件，因为对于成个台湾嘅政局咧系会有翻天覆地嘅改变。因为大家都知道啦，系喺刚刚嘅立法院选举里边咧，民进党只系攞到113席中间嘅51席，即系未能过半。但系咧，国民党同埋民众党咧夹埋咧就有60席，于是咧就可以咧控制咗嗰个立法院，咁啊推动咗好多嘅法案啊，具争议性嘅有部分。咁我呢度咧我就唔详述。咁于是影响所及咧，就令到咧民进党咧嘅一啲政策唔能够推行之余咧，仲要咧面对啊立法院嘅权力咧就扩大咗。咁啊当然啦，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人都认为咧，民进党咧本身系有内部嘅问题啦，有贪腐啦，啊有共谍啦，又或者咧里边咧其实佢哋都系咧对人不对事啦。咁但系咧民进党啊就。指呢个国民党里面咧就大量嘅共谍或者佢亲共嘅人，咁啊今次嘅呢啲大罢免咧就要针对咧清除啊呢啲国民党里面嘅呢啲共产党嘅即系同情者，又或者系叫同共产党嘅共谋者，咁牵涉嘅成31位嘅立委啦，国民党嘅立委，仲有一个就系民众党嘅新竹市长高鸿安啦。咁就而今次咧，如果能够罢免6个或以上嘅国民党立委去进行补选咧，民进党好大机会能够控制翻个立法院。咁样嘅情况之下咧，究竟会跟住发生咩事咧？其实都几难预料嘅，因为咧而家嗰个撕裂咧系好严重，同埋咧喺个台湾嗰个社会里边咧系好鲜明嘅。其实两边嘅支持者咧，而家都势成水火。咁啊喺媒体嘅宣传上边咧，其实民进党方面咧系胜一筹，因为咧佢哋好识去动员同埋咧去讲呢个故事啊。因为咧事实上国民党里边咧的，无论系真好假好多好少好咧，的而且确。是有中国大陆的影响所在，无论是金钱财色定是任何的这些这样的权力影响。所以呢今次呢就很多的海外的人其实呢未必很深入了解台湾这个政治和社会内部的个别问题，党派中间的恩恩怨怨，甚至私人恩怨。但是从外面表面上来看呢，的而且确今次呢是一个叫做清党的行动，清除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个亲共派。究竟即结果是会不会成功呢？我就预计呢，其实今次的大罢免呢是将会有压倒性的即是罢免成功。 胜利啊。 是啊。 是啊。 所以呢今次星期六的投票呢虽然话要需要1/4嘅选区里面嘅投票，但我相信一定会成功。而跟住落去咧，我相信唔止6位嘅国民党嘅立委会被罢免。咁跟住落嚟第二波仲有唔知系6位定7位。咁所以咧跟住落去咧，真系好戏在后头啊，陶生。 咁啊，事完咧，2024年咧。嘅年初咧，台灣咧總統選舉之後啊，正如你頭先所講，民進黨失去國會嘅多數咧，就成為其實一個少數派嘅政府啊。咁跟住咧喺立法院裏邊咧，國民黨同埋啊柯文哲領導啊呢個民眾黨咧係聯合就咧提出3大法案。嗱，呢個咧係起因嚟嘅。第一就叫憲訴法，第二咧係選罷法，第三咧就係叫財劃法。嗱，呢3大法案咧，长话短说咧，就系大大咧去增加立法院啊嗰个权力。就立法院咧系扩大咗佢嗰个调查权。就咧新嘅法案咧规定，未来咧台湾嘅总统必须每年3月1日之前 嚟到国会咧，系亲自报告新任嘅总统，即系赖清德咧，就要喺就任一个月内咧系嚟国会。遇到国家大政方针同埋重要政策议题咧，立法院可以喺全体四分一委员提议，经过决议之后咧，就要求总统嚟国会嗰度咧系一定要报告，系嘛？如果咧唔嚟咧，系一定有一个传召权，就咧系变咗总统犯法。呢、這个立法院咧职权行使法里边咧，仲增加好多条款，例如立法院可以设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勒令政府机关、军队、法人、团体或者任何啊系同政府有关嘅人咧，喺五日之内提供文件资料档案。呢啲咁嘅文件资料档案咧就好大件事啦，嗱分分钟咧系可以要求呢个民进党嘅政府咧系提供好多军事嗰个人员个调派同埋咧系机密，调派之后咧就一定要指送去立法院嘅指定嘅场所，由立法院派专人咧保管，如果政府或者公务人员拒绝咧就会咧遭到弹劾同埋咧立法院咧。系可以有一个权职咧，系处罚呢啲咧唔肯嚟立法院嘅公职人员就罚款甚至咧系提出行政诉讼咧，系拉佢坐监。嗱咁嘅情形之下就咧令到咧成个民进党嘅政府咧系动弹不得。一旦咧嚟到立法院咧系虚假陈述咧，就会咧系罚钱。同埋有行政诉讼变咗是刑事罪，同埋是一个叫藐视国会罪。嗱，呢个咧增加咗立法院个权力，系嘛？其中一个争议点咧，就唔系话军事或者政治嘅，而系一样叫做花东交通法案。花东交通法案咧，就国民党咧支持嘅，就打造所谓嘅两小时台湾生活圈，将台湾嘅东部同埋中部咧。是加强个基建令到呢是花莲同埋呢台湾的东部呢嗰个交通畅顺。呢个花东交通法呢是里面呢是隐藏一个机关，就是呢准许是引入外来的资本，就即是话呢是可以令到中国有机会在台湾呢是复行呢个叫一带一路。即是说外来的资本呢包括中国的建造的工程。咁当然呢个花东法案呢是遭到这个民进党的反对，认为呢这个会引入中国的势力。跟住呢还有很多的法案，是吧？但是总之呢南北双方呢就指控民进党呢，你是一个身为一个政府呢是盘踞晒台湾里面很多的建造的工程。里面呢又是我们以前所讲的呢好多咧係涉嫌咧或者被指咧係私相授受，因為咧台灣咧一旦你掌握嗰個政治權力咧，你掌控啊呢個公帑啊，喺呢度起一條路啊，嗰度起條橋啊，中間咧可以話缺乏投標嗰個透明度啊，係可以咧帶挈自己嘅親友咧係揾好多税嘅。咁所以咧國民黨咧就口口聲聲指責，民進黨咧時時咧就係恐嚇。就是说呢立法院里面呢是被共谍呢掌控。其实呢是维护本身的个贪污腐败的利益。咁实情是不是这样呢？咁呢个呢我哋唔系台湾人呢好多个细节呢个真相就唔了解。只但系而家台湾面临最大嘅呢系国家安全嘅威胁。就系、是、呢中国方面口口声声系已经话呢系要武力统一。而且呢时不时久唔久就会派啲战舰啊同埋战机呢系越过呢个呢海峡嘅中线呢系嚟到滋扰。所以对于台湾同埋美国呢，而家当务之急唔系啲咩贪污腐化嘅问题，系要保住台湾呢系不被中国用武力收复。之但系国民党同埋民众党呢就话呢啲呢只不过系借口，就时时以民生经济嘅问题呢就借住立法院的大多数呢是要将赖清德呢的权力呢是大大削弱，甚至呢是赶他落台。但是呢你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呢，你今次举行大罢免呢其实有公正的嘛。既然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包不如呢是交给台湾人去决定。就呢双方呢是指责对方的立委呢是一是贪污啦，一是通中国啦，是不是就 整一个大罢免嘅名单，名单之后咧，你仲有补选嘅，罢免之后咧，补选之后咪再洗个牌咯，洗个牌之后你咪睇下系咪系边系边诶人民啊系相信边个党咯，系而且好快咧又会展开立法院嘅改选，之但系咧喺咁嘅乱局里边咧，对于中国嚟讲，当然咧系可以火中取栗，系有机可乘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我就唔系台湾人啦，我亦都对个双方面互相指责啊，仇恨式嘅言语咧，我就冇兴趣。但不如我哋咧就客观理性、逻辑地去睇下，究竟呢个大罢免个合理性？因为好似你话，根据中华民国嘅宪法十七条规定，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权利，而里面嘅第133条规定，被选举人得由原选举区依法罢免之，即系话咧，其实呢个系合情、合理、合法嘅，即系成个机制咧，你可以罢免国民党嘅立委，而国民党如果你真系可以发动起人罢免翻民进党嘅立委咧。亦都可以嘅，即系呢个系公平嘅。如果你当系一个游戏嘅话，咁所以其实除咗罢免之外，就要进行补选啦。三个月之内，咁即使罢免咗，咁如果你补选可以成功嘅，咁你亦都可以咧重新由国民党控制翻啦。即使可能唔系由同一个人去选都得噶。咁所以呢个游戏咧可以话系公平。咁另外一个客观嘅现实就系国民党的而且确系通共。你见到马英九嘅行为言语。喺度微陷呢个习近平，你就见到其实成个国民党上上下下咧，唔好话呢个已经买通晒，根本咧就系基本上唔使买啊，都去跪噶啦。咁所以即系呢个清除呢个立法院里边呢啲国民党嘅唔好话共谍，因为未有证据就系亲共嘅分子咧。咁呢个咧系当务之急。咁分别喺边度咧？分别就系台湾而家嘅形势，好似你所讲。喂，呢、這个中国嘅军事演习越过中线，同埋咧围绕台湾啊嗰啲无人机航空母舰越嚟越频密同埋严重，甚至摆出一个咧随时开战嘅态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如果立法院咧出现咗呢个对于执政嘅政府嘅拖后脚或者甚至兴建潜水艇嘅预算咧都被否决咧。咁呢啲种种其实牵涉到国防同埋安全嘅问题咧，系当务之急。所以你唔解决个立法院嗰、那个内部嘅问题咧，其实真系不能施政。咁当然呢、這个情况国民党一定有另外嘅说法，或者系好多人都会觉得系呢个民进党甚至赖清德嘅呢、這个咁嘅私欲或者佢哋嘅权力欲之下嘅作祟。咁但系无论如何，既然呢、這个有中华民国嘅宪法。去做加持，再加埋呢个选举嘅民主游戏系咁玩嘅，你玩唔赢，你玩输咗俾人被罢免，咁亦都无话可说。咁你唯有祈求喺个选举里补选里边咧，去重新夺翻你嘅席位翻嚟咯。其实个简单嘅道理就系咁样啦，陶生。 主要民进党咧系发动支持者咧，系支持罢免嗰啲咧，系明显有访问中国。同埋咧，係發表咧親中言論啊嘅國民黨嘅人員包括咧係來自花蓮呢個叫傅坤奇，係多次咧係帶住啊國民黨嘅立法委員啦，同埋啊嗰啲咧前官員咧去訪問大陸嘅並且咧係蒙啊係中國方面對台辦啊，甚至係更高級嘅政治局常委王沪寧咧係接見。只不過咧罷免咧有個門檻，唔係話咧你要罷就罷。咁台灣咧，好似香港一樣，有好多個選區啦。咁香港有九龍東啊、新界北啊、呢個港島區啊咁啦。嗱，譬如話每一個選區喺中華民國嘅憲法咧係規定，只有任何一個選民係你可以拉攏夠咧係1%啊嗰個地區個選民咧就可以咧係提出咧係罷免，提出啫噃，提議罷免咧要有咧1%嘅選票，然後。而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視之後咧，就到第二關啦。第二關咧就要有足夠嘅選民咧係聯署，嗰、那個足夠嘅選民咧就係嗰個選區嘅10%，即係10%嘅選民。10%嘅選民咧係聯署，你達到呢個數目咧，聯署就成功啦。然後到第三關咧就係、是、要嗰個選區咧係同意咧係再舉行呢個罷免。咁佢同意咧，就要有1/4嘅選民 一定要是四分一的选民同意，不需要全部的选区大多数，因为你未曾正式投票，四分一的选民是投同意之后，那就要在提出罢免的最多的60日之内就举行了。到目前为止国民党总共有24个是立法委员就当衰了，就俾各自嘅选区嘅选民用呢个方式是提出是要罢免，于是就统一在7月26号举行，咁咧嗰场就是一个变相嘅公投大会战啦。嗱，里边案中有案啦，国民党是提出话要罢免民进党嗰啲咧，就被发现里边好多嘅提名票咧系假嘅。或者根本冇嗰个人嘅，系嘛？嗰个人就死咗嘅。于是咧，你系制造假嘅提名票咧，里边又系刑事罪行，就由赖清德啊嘅民进党嘅政府咧系下令拉人啊。一旦拉人嘅话咧，咁啊变咗咧嗰个罢免啊，里边案中有案啦。咁所以而家两边已经系势同水火。嗱，呢个咧就系类似啊香港系若干年前系咪有人提出？立法会是不是五区公投，是不是五区公投呢，就是说呢每五个区里面呢找一个民主派的议员呢是提出辞职。辞职之后呢就进行补选。咁呢就提出五区公投的人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变相的公投。啊、既然是这样不要拗啦。五区呢如果再选一次立法会里面五个议席呢就是那个反共或者亲中啊那个意向非常清晰。之前五区公投的一些呢前民主派的议员呢就去了台湾，但是今次呢强烈反对大罢免，导致呢杜汶泽啊还有甚至林郑呢是都会遭到个人的攻击和责难。这个呢其实是台湾里面整个民主里面，你说喂大罢免啱唔啱呢，有没有虚耗公帑呢，需不需要呢，既然你上次已经选举了出来，你不是应该尊重呢，但是台湾现在呢是处于一个呢非常之危险的地步。后面有没有美国会支持大罢免呢，这个就不知道。但是呢这一场的动荡呢起码是中国方面是密切注视。同埋就算大罢免成功了，相信呢是这个民主议政呢都未能够解决现在台湾的深切的问题。就是里面呢它的经济很多的立法委员，后面很多的财团和资本，是受到中国市场的个牵制，跟住是用钱是供分回来，是希望是不战而不人之兵。到了下一届总统大选，如果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的上台，就有人做吴三桂第二的个机会是增加了。但是今次是两个香港的名人是公开支持，这个呢就是不是说引起一些争议呢，这个是会的。是吧，就会令到国民党和民众党对于香港移民，尤其是一些为了抗争失败走了过去的那些，是会有一个成见。只但是这两大名人呢表示的态度是支持，亦都是以过来人的身份。他们觉得呢台湾的民主自由今次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所以呢不理那么多就支持大罢免了。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啊，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